第142章，耳钉。这就好比1000多号人集体越狱，狱警就算吃了蒙汗药，也不可能发现不了。154说，当所有人离开考场，闯进双子楼，系统一定会进入警戒状态。它和狱警的区别是，就算情况再紧急，它也一定会按照程序走。果不其然，系统的声音从考场传来，冰冷机械。 考场状况异常，检测不到任何考生，异常等级为 A 级，请监考官立即处理。 监考官们齐齐站在双子楼窗台前，922确认道： 各位，网络切换成线路一了吗？ 众人晃了晃手机，表示早已照做。922冲154点了一下头，下一秒，系统的声音再度响起： 讯号线路繁忙，无法联络监考官，正在重试。 这种情况下，系统就无法把考场陨乱的责任扣在监考官脑袋上。一般来说，系统会尝试联络三次，这个过程大约半分钟。如果三次联络全部失败，系统会将事故的危险等级调至 S 级，并把处理权移交给监考区的其他监考官，直接远程抽调过来处理问题。众所周知，这种抽调是有顺序的，优先主监考，也就是以前的 A， 以及现在的001。某种程度而言，系统的眼光比谁都骚，但这种排序又是规则的一部分，所以它属于被逼着骚。如果远程抽调再次失败，系统的警戒状态会再次加强，直接判定事故会威胁到系统核心，由核心应急程序来处理。走到这一步就很严重了，系统会封锁整个事故考场，直接销毁。与此同时，核心区域内的相关程序会跟着所调整。以前这种核心调整需要游惑和楚月两人参加，因为他们是系统的参考，这也是他们权限极高的原因。造反失败后，监考官就无法参与这种核心调整了。 虽然监考官无法参与，但你们知道，如果说呢，系统哪个时间最容易有漏洞，一定是自我调整的时候。核心区域开始调整的瞬间，防御级别会变得不稳定，我们可以趁机钻进去。 154和油货秦鸠商量得明明白白，因为紧接着系统会变得高度自闭，核心区固若金汤，就成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。真正的核心区是没有监控的，因为没人会监控自己，包括系统。这就好比人的眼睛长在脸上，是用来向外看的，而不会往身体里面钻。以前楚月就常年守着核心，他在那里可以跟游货说两句真心话，只要不出那个门，就不用担心被窥探。现在那里空无一人， 讯号线路繁忙，二次联络失败，正在重试。 从现在开始到系统锁死核心区一共有3分钟时间。 154对一众监考官交代着。 全部转移过去是不可能的，而且安全时间短。这里呢是处罚台，可以连接到所有的 bug 考场。你们找一个相对安全的，带着全体考生躲进去。 你们呢？ 有人问。我们去核心区，想办法干扰系统的自我调整。开一条从 bug 考场直通休息处的通道，我们到时候转移过去，我们在那边汇合。 秦鸠说。 休息处？ 众人很疑惑。 转去休息处干什么？ 补充物资，配上武器，顺便帮我们再弄一张好人卡。 油火抽出自己剩余的两张卡牌， 需要凑齐3张组队。 迪离知道他们的组队事迹，当即反应过来。其他老牌监考官均是一愣，接着纷纷张开嘴。 你们不会是要…… 现在这个情况跟全员通缉有区别吗？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，那不如组个整队玩个大的。 讯号线路繁忙，三次联络失败，该连和考场即刻作废，全盘封锁。倒数计时五秒， 那就回头见。 留下这句话，油货他们已经钻进了电梯，在154催命式的帮忙下，电梯嗖的就下去了。高奇瞪着眼珠指着电梯井， 这是下楼吗？这是自由落体吧？ 别废话了，赶紧来这边，我们时间也很紧。 021走到落地窗边，强势的招呼众人， 3 2 1。 他们刚在边缘站定，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就传了上来。 我去，真的炸呀！ 有人惊呼，考生和监考官们都屏住了呼吸，热浪和冲击波迎面扑来，几乎要将他们掀开。众人朝后踉跄了一下，再回到边缘时，整个紊乱的联合考场已经消失不见，楼下已然换了场景。 正在联络监考区， 正如154所说的，系统毁完考场就切换到了方案2。不出意外，这个联络也会被154想办法干扰掉，但架不住惩罚通道的守门老头会回来，临时制造的小故障拖不了他多久。 我在切换 bug 考场，马上，快，抓紧时间。 几秒过后，负责切换的监考官叫道， 好了，找了个我所知的最容易的，稍微麻烦一点也没事儿。这么多监考官还搞不定一个 bug 考场吗？当我们是吃干饭的？ 是啊，好歹都是初始监考官。 这话说完，他们不约而同笑了一声。 准备进考场， 021说。考生们还很懵， 怎么进啊？还从原路爬下去？ 021摇头， 还有点慢。 那怎么进？ 好问题。021摘下墨镜抓在手里， 从某两位那里学来的，我示范一下，看好了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义无反顾地跳出窗外。高奇见状挠了挠腮帮子， 这位小姐当年没能进001那组有点可惜，这性格贼合适。 赵家彤翻了一个白眼，一脚把高奇蹬了下去，接着自己也跟着跳了。片刻之后，惩罚通道敞开的窗台上出现了一幕震撼的场景，千人同跳。 还剩一分钟， 154皱着眉，有一点焦急。通往核心区域的电梯很久没人用过了，154费了一些劲才成功开启它。他们此刻正站在电梯里，过快的速度让人变得很重，心也稳稳沉着。154飞快地向大家交代着， 一会儿出电梯呢，会看到一条走廊，有三扇门，左边第一扇呢是特殊处罚区，楚老板他知道。 楚月点了点头， 那里构造简单，适合躲藏，一会儿我们先进那里，等系统自我封锁了核心区。第二扇门进去类似于垃圾集中区，对系统来说是垃圾，对你们来说却很重要， 因为恢复记忆的关键都在这里。 早就想来了，每次提起来都会有人说我疯了。 秦鸠玩笑道。楚月附和， 我就说过嘛。 154顶着棺材脸点头， 确实疯，没毛病。 秦鸠高高挑起眉，154又补充道， 这里是系统的敏感区啊，一切撤销行为都要有专门的授权，相当于钥匙，这钥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题，给我一个月我能保证给你破开，但现在时间紧，所以成功率只有30%。我知道就算只有30%，你们也一定想试。我先把话放在前面。 他瞄了一眼秦鸠和油货说， 70%的可能我们会失败，这里是核心区，出了问题系统会立刻有反应，所以很大概率我们会遭遇到垃圾信息销毁程序。 我们必须这辈子最快的速度从这里面出来，哪怕慢0.1秒都会惨死，尸骨无存那种。好， 有火答应下来，秦九也点了点头。 至于第三扇门，就是一部分主控中心，我尽快给那些考生开一条去休息处的路。 幽火和秦鸠记忆受限，对核心区域了解不深，楚月这几年又不在中心，不清楚细节变化，谨慎起见，暂时是154在主导行动。 联合考场事故危险等级调整为 SSS， 核心程序自我检测即将开始，核心区域准备自动封锁，警戒程序将持续5秒，清扫整个核心区。 154屏住呼吸，电梯速度突然转为龟爬，众人被这种速度上的转变弄得心跳紊乱，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，就连楚月都在深呼吸。 5 4 3， 红光扫过所有空间角落，就连空气中的尘埃都发出了逼波响声，像被电流炸到。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巧在这5秒内闯入，就会像这些尘埃一样被永久清除。 2 1， 最后一秒倒数结束的瞬间，红光消失，电梯门恰到好处的打开。 快进入第一扇门， 154催促道。 二次清扫开始， 众人几乎是踩着点儿钻进了那扇门，门缝里露出一丝红光进来，撩到秦鸠的手肘，那一块布料瞬间消失，露出一片手臂皮肤。有火抓了他一把， 还行，没破皮。 秦鸠干脆把损坏的袖子卷了几道，他俩反应还行，其他人脸都白了。很快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 三次清扫结束，核心区域已封锁，自我检测程序开始，预计时间48分12秒。 154解释道， 之后的清扫每隔10秒来一次，我们得掐准了时间。 922意识到了重点， 等下，门外的清扫每隔10秒一次，你们如果在门里失败了，又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，万一这两个时间没对上， 就横竖都是死。所以我说进中间那扇门就是疯了。 楚月此时还惊魂未定，劳驾判点好的。秦鸠说着和游货对视一眼，你们在这里等着别动，我们两个过去一趟。 我努力吧。 154长长呼出一口气，小心按住感应锁，滴，门响了一声，转眼间游火和秦鸠已经闪了出去。门里众人大气不敢喘，就听见隔壁发出咔嗒的关门声，这才稍微出神。 我 余文咽了口唾沫， 再来这么几次，我心脏病都要搞出来了。 在他们悬着心的时候，游火、秦鸠和154已经站在了第二扇门里。这扇门里的构造非常复杂，无数透明的晶管弯弯绕绕，连接着电子柱、机箱以及各种触控台。看到这个场景的瞬间，秦鸠动作顿了一下。按照正常规则，这种核心之地只有曾经的游惑和楚月见过，他成为001的时候，这种权限已经被关闭了，但是他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就好像自己曾经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来过这里。我见过这些东西。154正活动手指准备破除限制，神情极度紧绷，所以话音落下好几秒他才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。 你见过？ 154一愣，手上动作顿了一下。 不好， 这个愣神耽误了2秒，权限核验已经开始扫描了。154脸色一变，正要说出去重来，就见红光已然滑了过来，在扫过游货侧脸时突然停住。下一秒，屏幕上蹦出一行字， 检测到撤销密钥，核验通过，可以执行撤销口令。房间陷入漫长的安静，三人没想到会出现这种转折，愣在当场。许久之后，有火摸了一下侧脸，皱眉咕哝： 撤销密钥。 紧接着，有火的手指碰到了耳垂，某个棱角分明的东西刻着指腹，在红光直照下慢慢有了温度。那是他始终戴着的耳钉。 很久之前的某一天，考官 A 干净的耳垂上突然多了一样东西，跟他一贯的性格不太相符。 大考官，你怎么突然会戴上耳钉的？ 没什么，昨晚做了一个梦。 那是一个奇怪的梦境，里面有两个身份相异的秦鸠，也有两个身份相异的他自己。醒来之后，他只记得冲天的大火，还有秦鸠坐在桌沿看他的神情。 你站的地方太暗了，我总是看不清。 所以他找来了亮一点的东西，钉在了自己的安全区，这样不管身在哪里都能被对方看到了。后来又是某一天，在旷气的硝烟中，秦鸠把冒险准备好的密钥悄悄地替换上去。如果他们不幸失败，这样东西终会派上用场。密钥生效，记忆就会恢复，里面有他的过往，他的信念，以及他的爱情，而这一切组成了完整的秦鸠。 亲爱的，我把自己放在你耳边，你会听到的吧。愿我们在硝烟尽散的世界里重逢。